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夜空巨星 We are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正在回归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收听。到了22:01，预祝大家这个假期啊小尾巴快乐。那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同时呢也是来自这个中国好歌曲带给我们很多的这个音乐回忆啊，他的唱作实力非常厉害，而且呢本人也是鲜肉一枚的唱作音乐人王金林，欢迎。 欢迎来到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啊，怎么？哦，你这个音效有点难搞。 是这样的，不是，就是故意给你很多控场，不可能说你说完那个模仿就麦同学模仿秀之后立刻就出乌鸦的声音，这样不合理，一定是给你大约差不多是 0.8 秒的一个时间。 这证明我们是现场直播， 我们不用证明吧，大家能听得出来吧，就是 OK 你知道，因为现场直播的这个电台节目和录播的还不一样，录播呢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讲会觉得有点就假惺惺的感觉，就是假假的哦，就是不是那种特别即使此时此刻，所以直播的魅力呢，包括前段时间不是那个互联网有各种直播软件什么的，很多人觉得直播，其实那个直播跟电台直播真的不是一回事儿。 不一样， 电台直播是此时此刻我们在一起，呼吸着同样的时间和节奏，听着同样的歌曲，对吧？ 同样的心跳， 同样的心跳。哎，你怎么突然间变成午夜 DJ 的感觉？ 还有一个感觉， 你怎么了？你突然， 就是我们聊得很开心的同时，大家还不知道我们还在做什么。 没错，此时此刻我们已经躺在了直播间。喝着八宝粥，怎么可能？哎，我们是很敬业的。 对啊，对。 这个问题其实在很多年前，差不多5-6年前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听众，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嘛，就在发短信问我，包括呢给我们台里写信呢，打电话，就说很想知道 DJ 麦同学本人在直播间主持节目的时候是不是站着，还有人说是不是那个直播间里面会有那种你知道像夜店的那种灯光什么的，然后我才可以这样的。 还有地颤是吗？ 谁不知道我完全就穿着睡衣，然后你知道睡眼惺忪的，但是我的声音听起来就是你知道、特别醒脑，周末不让人睡觉的我就是我，就是这样不一样的烟火。 没错，我服了。 怎么了？我只在跟你聊天。 哎，我真的觉得真的是时刻都像是喝了100罐。 好了，不用跟我讲。 功能饮料的感觉。 你再讲的话，我真的是你知道， 要收费了， 让品牌找你代言。 啊，那我多说一些。 是啊，所以呢，金林最近有没有什么除了新歌的这发表了新的作品吗？有没有在今年的一些新的计划？ 我今年开始为我下一张专辑做准备了。 哦，真的？下一张专辑的风格是不是有很多新的挑战？ 我不确定下一张专辑的风格是什么，但我确定的是，下一张专辑有很多我内心真实的想法要表达的。 哦。 而且其实我发完上一张专辑之后， 对， 我对音乐的，我发现自己的对音乐的那种热情没有以前那么的强烈。 为什么？ 我不知道，所以我就休息了一段时间。 对， 前不久做完这个音乐的 OST， 是 我才发现，哎，我的音乐感觉找回来了。 哦， 我开始又加的更加珍惜音乐了，因为实际上我人生轨迹是因为音乐在改变的。 对， 所以那天跟朋友讲说我要感谢音乐，回家之后自己想，哎，我要感谢音乐，那我是不是要对音乐好一点，更负责一些？所以我接下来就会，因为下半年肯定要拍戏，还要。 对。 但我在上半年不忙的时候，我就抓紧把我的灵感，把他们的 demo 做出来，把音乐做出来。 所以你的粉丝应该是最开心听到你讲到这些的，因为你知道此时此刻你很多的粉丝在下面，就我们的麦家族下面留言，然后呢各种包括这个嗨杨大头，其实被点到名，在电台里面被翻牌点到名的感觉很特别哈，所以呢我们就满足你所有的粉丝挨个点一下名， 好 吧，国际歌友会，为什么突然间点了 其实 这么官方的组织， 点到的名字点到名字的同学我其实都差不多对得上号， 所以你都熟悉他们的 ID， 所以你是个暖男， 因为有一次我 发一些你的那个就是你看现场的照片、好轻松哦， 因为有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感觉很棒，你就这样很好，就是抱着一个木吉他然后呢静静的唱歌，当然也有很激烈的情绪的摇滚的 rocker 的感觉、一些曲风，然后也会未来可能除了一些这样的尝试过的风格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挑战了，对不对？ 会有会有会有，你像我其实要不要透露呢？既然不能算透露，算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我觉得 说一点点吧。 我会对新专辑的音乐内容上始终是我的，但我会对整体音色上的追求有一些新的变化。 哦，音色。 因为之前哦，音色， 音色上的变化， 音色上的变化。 我跟你讲，其实我要去当声优了，我，对不对？ 对呀、你在说的是什么？ 哎，你谁？蜡笔小新吗？ 哎，我是。 蜡笔小新做客节目， 哎呀， 什么东西？在新浪微博，噗噗侠他说很想听到春风十里，高三党总是这么累。就算今天呢，你们说的北京的这个阳光特别好，春风明媚，我依然为前途奔波，到处忙碌啊，麦同学， 高三党加油加油！ 对，高三的学生真的不容易哈。 加油加油高三， 我们怎么能安慰到他呢？只能跟你讲，我们高三的时候 啊，只能跟你讲高三的时候 也非常调皮。 而且当你在高三度过之后，你会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是你过不去的吧？ 对， 因为人生未来的坎更难啊！开玩笑了， 你这个人真的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实际上真的觉得， 你干嘛要讲实话？我是在高三的朋友听到我们节目集体脱粉，对吧？从此再也不来。 没有了，因为我经常会有人给我发私信，当我做他的树洞嘛。 对， 在某一个音乐的平台上面。 对， 然后我就会真的是用心的看他在高考之前的困惑。 是， 我能尽量的给予我的感受去帮助他，就会。 哎，你拍了一个这么帅的照片，这种工装的风，上面为什么写着 uncle？ 啊，我没有注意到哎。 对啊。 可能 真的英文要好好读一读， 可能是没有，可能摄影师和造型师没有你的英文那么好。 不是，对，就 uncle， 然后呢？哎，这是你签的吗？ 哪一个？哎呀， 这是你签的， 是我签的。 有一个他的粉丝，然后呢，拿出了一个苹果手机， 而且那个手机壳是跟我同款的。 哦，真的？ 对， 你原来用过这样的手机壳？ 因为这那个手机壳是一个粉丝送给我的，一个歌迷送给我的，所以他们送给我的东西，我都生活中会用的。 是哦， 对， 天哪，在麦你真的是很暖心，在麦家族麦 home 的这位抢到今天节目沙发的朋友，我们需要满足他，我不能就这么忽略抢到沙发的朋友。 怎么满足？ 假期三天，一天雪，一天大风，北京今天阳光明媚，真的算正常，特别好。就是想听一首歌曲和今天的天气很配，叫做《春雨里洗过的太阳》。这首歌听着名字很熟悉，但算是一首老歌了，很久没有听到的王力宏。我们来听听美好的春天可以呢连接到的一些音乐旋律，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分开之后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融，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牵住一片蓝天。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Oh, hey, yeah, yeah, if you listen 些有你在身边的阴天，哭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了，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太阳每个冬季带来失落伤得多深，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芳，哦耶耶耶耶耶耶耶耶，流下了眼泪，流下了智慧，爱情会天亮一回黑， 唱的朋友干嘛啊？ 我刚一下子被 Q 的比较突然 是吧，我说会唱的朋友一起来，你又不会 啊？好好， 人和忽然看透云的形状，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来失落伤得多深，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芳， 春雨里 洗过的太阳， 我有印象当中呢，在很多年前差不多还在上午十点档边走边唱的时候，好像在每每下过雨的时候，我总会年轻的时候总会喜欢在下雨时候播这首歌曲，对，还是有很多回忆， 不经意的暴露。 所以这首歌你知道啊，不经意暴露自己的年纪是不是？这首歌曲也真的有年纪，你知道这首歌来自哪里哪一年吗？ 我猜测的话算猜不到， 在他的心跳专辑，王力宏的那个心跳， 哦哈， 2008年， 哇， 吓不吓人？所以我说我在很多年前上午十点做边走边唱那个节目的时候，就经常会播这首歌，在下雨之后又播着，我觉得很应景嘛，而且很清新的感觉。那个时候王力宏的声音还没有变成现在的这种 AI 的这个生化人的感觉，还没有变成一个机器的机器红，对吧？王力机器红，对，那个时候创作呢还是很清新，而且呢 这首歌其实你会让觉得 非常减压， 而且如果你在雨天放的话，其实你会觉得很浪漫， 就是 If you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pouring rain， 就你在下雨的时候听到了一个电台节目里面播出的一首很应景的歌曲，然后呢包括说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刚好这个季节嘛，对不对？ 没错。 然后北京下雨，或是你在那个城市就算不下雨，突然呢有一个跟雨天有关的记忆，想到了一个跟雨天有关的人，可能都是一个很美好的感觉。所以呢你看我说很多年前，很多年前，说十年前一点也不夸张，2008年的歌， 我大一那一年， 天哪，2008年， 对， 大学时光 啊，怎么下 我们俩，哎，我们俩遇到这个突然间就我们接下来打算一个小时让所有的听众朋友听我们俩的叹息和呼吸声好啦 ，OK。 然后今天还有很多歌曲要推荐给大家吗？ 我自己吗？ 对啊，你平时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或最近喜欢什么样的音乐调调？ 啊，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听王健林的歌。 是吗？哦，好，谢谢。那可以回去好好听一下哈。 OK OK， 好。 接不下去吧？我跟你讲，你跟那种很难聊天的 DJ 聊天，真的是。 没有了。 好了，有位同学说突然想起来了，那天很早起来赶到奥森跟你一起参加一个马拉松的活动，5公里不算长，但是一直在跑没有停下来，因为你在终点啊金林，然后跟你聊天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美好。结束后呢，收拾后呢，我跑去了一个音乐节听你唱歌，坐在草地上，你在台上，我在台下看着你拿着吉他，好美好的你，好想念啊。被我读出来之后，你是不是觉得哎啊， 继续叹息， 永远都想不到那个画面，对不对？ 没有啦，其实因为我知道有谁，因为在那次在奥森跑步的时候，因为我跑太快了。 不是，你是一个活动还是他那个粉丝就追过去？你平时 是一个马拉松的活动， 是活动，对对对。 然后我跟其他两个演员一起跑，我们 对， 还有大家一起跑，然后。重点是我真的跑得有点快。 你到底，你人生永远都是那种就是风光小男主的那种状态。就我写的歌真的是有点好听，我跑步真的是有点快， 嗯哼， 我体育音乐各方面真的是有点好。切！你快说，然后就 OK 了。你是一个德智体美劳很棒的男生，音乐也好，体育也棒。 也不能说很好吧，不错， 就是你擅长跑步、 啊、擅长跑步， 对， 因为踢球踢的位置是很快的、 哦、对，要跑动， 要速度的位置， 要跑动， 对，你就看嘛，就把球传给我就一直跑就好了， 是吗？ 对， 后来从此就跑出了那个边界，球和你都消失了， 就跟那个有一个电影叫《阿根廷传》， 对啊，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对， 你可以写首歌叫一直跑， 哎， 然后跟你的那个爱好结合起来嘛，对不对？音乐人有的时候也真的不容易，现在做音乐的也很多，我觉得需要回归到真正的像你说的那个真我的最初的那个状态，只要自己做的舒服了，别人我觉得一定会找到很多很多的共鸣，就吸引你的族群就好了，对不对？ 因为单纯的生活，单纯的人写的东西就是单纯的，油腻的生活，油腻的人写东西就是油腻。 油腻也不错啊，可以炒菜。 油腻，当然油腻和单纯不是代表着好与不好。 我觉得可以炒菜挺好。 这不同的味道嘛，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听一首歌。 哇、哦，好好听的歌。 嗯，是你推荐的歌曲对不对？ 没错。 叫做。 如果没有你。 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会上的朋友一起来。 我真的好想你，忐忑的情绪， 没适当的表情， 没适当，没适当。最想说的话，我应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会有伤心，但是如果还是要爱你， 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 反正以前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了。真的好想你， 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来自莫文蔚，在哇，这是很早的一首歌了，对不对？如果没有你， 我猜06、07、08， 没错。哎，你也真的很会猜，一下猜那么久。06、08、07，你真会聊天。你06年的4月份， 对，因为你听音乐的感觉是那个时代的。 而且你知道吗？我想告诉你一件很夸张的事情。 你说， 我们人生有的时候就充满了无限的惊喜和巧合。嗯哼，今天2018年4月7号，在 N 多年前的，也就是2006年的4月7号，他发表的这首歌。 我的妈呀！ 刚好就是今天。哎，天哪，我真的是一个有才华有学院的 DJ， 这么会瞎猫碰到死耗子，播出了一首很多 纪念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你永远都不能转台的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不过我们节目呢只能在周末来收听啊，因为呢毕竟对麦同学很忙，周六周日晚上才会跟大家在空中约会。周六晚上9点钟，周日晚上10点钟，两三小时，三五好友，我们要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好音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全能唱作小王子王金林，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金林。 今天呢也推荐了一些你的歌曲，包括最近呢发表的新歌，很用心写的歌曲啊，是一个非常红的网络剧，对不对？ 对，叫2/2美少年。 哎，很有名字，很有意思。听起来这个名字呢，就觉得好像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非常非常真诚的一个剧。 你在里面为什么没有演呢？ 因为我想专心的把音乐做好。 我不信，可能是因为找你接洽的时候已经拍完了。你能不能在我节目里就想讲实话？ 因为说实话，不太适合我。 为什么？ 因为他 美少年就是你啊。 但这么讲我也挺开心的啊、哦。但是因为他是需要很多大量的舞蹈。因为我跳舞并不是我的强项。 哦，真的吗？那你没有想过说？ 而且我觉得不要那么贪心，就是音乐已经我来负责了。 对， 就挺好的了。 明白。那有没有想过说挑战一下自己一些不太擅长的地方，然后让自己平时去尝试着练一下？ 哦，有啊， 对吧？ 我很喜欢去挑战自己的恐惧。 哦，真的？ 就比如说， 你怕什么？ 我不敢坐过山车。 怎么可能？过山车多好玩。 于是就是。前两年我做了一次，我真的是吓得都 就是要克服，对不对？ 全程，然后我 好，那 我 问你几个，我问几个快问快答、嗯。好，最害怕的动物是什么？ 带毛的虫子。 哦，带毛的虫子。 蜘蛛啊。 最害怕吃的东西是什么？ 茄子。 最害怕见到的前任是哪一位？哎，哎、 啊， 默默的把嘉宾。套了进去 啊， 对， 好深啊！ 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呢，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属于你的故事，或是和今天的嘉宾王心凌共同度过的一些记忆，都可以呢在麦家族跟大家分享。在新浪微博发布警号麦同学警号，加入我们的超级话题，可以呢留言，或是麦家族麦 home 的点歌贴下面呢，也为大家准备了我们今天的互动的环节。接下来再听一首歌吧，听什么歌呢？也是你推荐的一首歌。 短发吧，这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 为什么是最近喜欢一首老歌？ 最近才听到，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写了很多故事， 真的， 很写得很细腻。 人家都说了，这个头发短了，见识长了，对不对？嗯、现在也不能完全的以这个 重点是头发对于一个人来讲，意味着 发型改变人生，对不对？有的时候，对于艺人来讲，

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夜间本市晴到多云，预计最低气温仅2度，早晚出行还需要注意添衣保暖。未来几天本市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逐渐回升，预计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在18到20度，天气晴好适宜户外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清明节档期票房走势旺，4月5号，中国内地单日电影市场大盘报收2.86亿元。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头号玩家》以1.65亿元的成绩单日夺冠，影片的累计票房已达7.48亿元，在昨天轻松破8亿。4月5号上映的两部新片是动画电影，一部是引进俄罗斯的动画电影《冰雪女王三：火与冰》，公映首日内地收入1742万元票房；另一部是国产动画电影《猫与桃花源》，内地首日公映收入票房635万元。其他榜单中的老面孔影片表现也是各有千秋，印度电影《起跑线》单日报收3936万元，累计内地票房收入6169万元，《环太平洋二》收入1308万元，内地累计票房5.9亿，马上破6亿。犯罪悬疑片《爆裂无声》单日收入963万元，累计收入1734万元。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月影流声，两点重播节奏驾到，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特别创意，六点歌飞扬，七点月影流声，八点音乐加速度。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嘿嘿嘿，麦麦的周末音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六晚上9点钟，每个周日晚上10点钟，一直陪你到天亮，就是。DJ 麦的节目，嘿、hey, 你好，对，今天做个节目的是王金林，再次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金林。 你原来好像在任何节目里面的打招呼方式都不是这样的、 uh-huh. 自从上了我节目之后都变成这样。 嘿嘿，欢迎来到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乌鸦呢？ 我跟你讲，你知道每一个歌手、每一个艺人、演员做客我节目的时候，都爱模仿我这一段，不知道为什么？是你觉得很特别吗？还是怎样？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感觉， 比较记一点吧， 有记一点是吗 ？slogan 吧， 真的吗？ Yeah. 就是我对吧？ 没错，对， 别的主持人不会这样哦， 可能因为 别的主持人不会像我这样神经病哦， 可能真的没有你这么活跃吧？ 啊，真的吗？ 想一想 就比较活泼， 就我觉得大家都会想去模仿，证明这个可能就是传播量很大。 你又开始跟我讲这个， 我觉得如果给你录一个小视频发到网络上应该很火 啊，千万不要让我火，我本人在追求不火这个事情。 哇，真的是太戏精了，刚刚那个表情大家没有看到， 怎么了？ 我 就在追求着不火的状态。 前两天我不是发过一个那个去吃我们的那个火锅的时候、uh-huh, 然后我们发了一个那个小视频嘛，结果我们自己发就没有什么点击量，然后呢被那个粉丝就盗走之后，他们发都好几百万的点击量，所以你说现在这个软件多么的厉害。 没错， 对吧？所以同时也提醒我们的版权保护多么重要。 嗯哼，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的版权保护已经往一个很好的方向在走了， 真的。所以你这次的那个就新歌也是有版权保护， 当然当然当然， 是付费下载还是怎样？ 是免费试听 啊、哦， 但是下载可能要付费，因为那就牵扯不到我了。 好，没关系，我就下个十块钱的。 谢谢谢谢，有钱的捧个钱场。 但你之前写的一些歌曲，好像对于很多的粉丝朋友来说，有很多很多的记忆和回忆。 哇，一下感觉像我好像是一个洗尽铅华的一个歌手一样。 也不是，就是至少成长了嘛。 没错没错，其实你像。我发表的最早一首歌就是在我17岁写的歌。 你17岁就会写歌，你也太厉害了。 14岁就写了。 14岁写的、 啊、看一下，14岁真的写歌。 真的、啊、 那个时候写的歌并没有很成熟。 对， 而且只是一个就是刚学会音乐 哦， 创作的初期。 对， 但我真正的作品发表最早的就是我17岁写的作品。 你17岁就已经发表作品，哇，你好厉害哦！ 而且那首歌其实有些人也听过，叫《活在海里的青蛙》。 活在海里的青蛙。 对，那首歌我觉得现在我以后永远写不出来了。 就叫不能活呀。 但他也 就活不了。 但他完，他的结果是事实来讲，就是完全的活下来了。其实 真的， 因为像我们很多人来到北京，都是从一个小地方来嘛。 对， 就是跟井里的小青蛙一样。 就你觉得当时自己的心态是觉得自己从一个小小的地方，小小的一个城市来到 大海， 对，你觉得北京是一个很向往的地方。 没错， 可以做音乐呀、啊、完成梦想，对不对？ 你就想嘛，一个青蛙怎么在一个海里生存呢？ 哦，所以你是有这样的一个追逐梦想的意思了。 没错没错，也是在激励自己吧，我觉得。 对， 而且那个时期我觉得刚来北京也很迷茫，会， 对， 很正常的，每一个人刚来北京的人都会有一定的， 没错， 有一定的迷茫，或多或少，不管是对外表现出来，内心的世界里， 没错。当而且包括现在，相信有很多朋友也是会在处于迷茫的阶段， 就是、 所以才会有我们节目做了这么多年还存活的原因， 因为 我们节目可以帮助大家， 还有爱， 让大家就是没有那么迷茫，或者是变得更加迷茫。然后我觉得说啊，没关系，我再迷茫，电台里的那个 DJ 麦还是他，就你看他都这么多年了，他还在，我也可以。 他这么多年了，精神状态还是那个样子。 对啊，精神还是不太正常。看了那么多医生，结果医生都被我搞了，你知道？好了，不要闹。然后呢，那接下来不妨就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 嗯、 同时，你也要离开我们直播间了，对不对？ 嗯，没错，我是要下班了。 不想走是吧？ 其实不想对，对，其实不想走，其实不想留。 到底是什么？然后也希望你可以下次再来的时候带着你今天说的这个全新的专辑也好，作品也好，跟我们见面。 一定一定一定，我会尽早尽快把它做到最好。 好，谢谢王金玲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是你来自17岁时候的创作， 《活在海里的青蛙》， 听听看。 外面的路灯在微微的闪亮，我一个人在窗台独自畅想，未来的路还有多长。生活中努力奋斗的每一天，哦，睡梦中微笑度过了每一夜，距离梦想不会太长。我想等待，我想离开，我想回家，我想做一只青蛙，想问一下，谁来回答，什么时候才会把我不想。我是一只活在海里的青蛙，有一天我要回到自己的青蛙， 在海里，我害怕回到属于我自己的那个家，我发现镜上已经盖上盖子了，我的妈妈，我想你了，妈妈说啊，快点走吧，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家，一直走啊，不要害怕，不要回头，未来在你脚下，妈妈说啊，快点走吧，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家，一直走啊，不要害怕，不要回头，未来在你脚下。 辛辣麦克风， 再到璀璨的周末夜现场， 夜空巨星 DJ 麦麦麦同学一直从未改变，贴在你的耳边，贴近你的左右， 我紧紧贴在你身后，守护每刻的温柔，叶落的时刻留 是麦麦麦同学，每个周末夜记得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登录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贴心互动，微信 ID 麦家族全拼，青春有你 I'm 麦麦。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放送中，在周六的 Oh My Radio Radio Star 节目当中，邀请你做最最轻松的自己。 在冰箱的油格里下四度洗，你说那味道刚刚好，热量能降低爱情的过敏反应，缓解你幻想的情节，快速评论自作聪明啊，连测你的猜忌不完啊，看透了我的全部就能行了吗，快点试探我的语言啊，请别理会简讯的笑话，温度计测不出我在为你发笑， 会上的朋友一起来 喝下我的爱情，有个拥挤的味道，无需动文，直接可到达。哦哦，你是我的爱情，有个红着脸撒娇，浓缩了气氛，沸腾我的心跳。啦啦啦啦啦啦啦。 冰箱的有个零下四度 C， 你说那味道刚刚好，热量能降低爱情的过敏反应，分解你幻想的情节， 二次拼到自作聪明啊，冷藏你的猜忌不安啊，看透了我的全部就满心安吗，快别试探我的语言啊，请别理性尖善的笑话，温度计测不出我在为你发笑，喝下我的爱情有个拥挤的味道，不是通关直接可到达、哦哦、你是我的爱情有个红着脸色骄傲，浓缩了气氛沸腾我的心跳，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希望呢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听到电台里的 DJ 麦，可以呢让你吃了一口甜甜蜜蜜的 yogurt， 补充了一下维 C 之余呢，品尝到了爱的味道。 Oh, no.

每当我发现好吃的时候呢，都想跟你分享。每当我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都想在节目当中播给你听。每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总想着问问你，究竟是谁惹了你伤心？有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哈，我不仅喜欢吃，我可能还喜欢你。23:05，用音乐给你最长情的告白。我是麦麦，你是谁啊？ 那是你的马变成我的马，你爱的饮料成我的嗜好，衣柜宽敞了，厨房干净了，该扔的扔掉，该留的锁好，旁人的视角是一种麻药，吃饱不吃笨，复发太难熬，不是你太好，是那时太好，还没考虑到自己多重要，喝过的酒续杯，路过的人成堆，说的话无分几杯，换没心没肺，失去不算得到，苦不断追寻直到太疲劳，慢慢发觉爱没有更好，有些准备好要把谁忘掉，一阵火一秒哪儿也买不到，从前也很好，现在也很好，有你也烦恼，没你也烦恼， 10点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 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Oh my God. 再也不会懵懂，我醒了，你已经决定了，你已经决定了，你静静认真，静静把昨天再去醒我着，而回忆越是甜，就是越伤人。手心留下密密麻麻删删减减点点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你决定不恨了，你决定不爱了，把你的灵魂 快乐还是真正的不快乐，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 DJ 麦的世界里面，好像没有什么所谓的一定要快乐或不快乐的状态，每分每秒都是最最独一无二的你的时间，都是独一无二的你的青春，享受当下，不快乐也有不快乐的理由，也可以跟我聊一聊，虽然我相信我一定会有办法变作你的多巴胺，让你变得快乐一点。在新浪微博 Cindy1020 的朋友呢，用100首歌歌名想点歌啊，点到这个估计每次点歌都很难，对吧，这点不到的感觉，然后于是呢他写了100首的歌名串起来哈、那个爱了很久的朋友，后来再也没有遇见，我怀念的一生所爱，是我走不出的回忆，我最亲爱的好久不见，我又想你了，多想留在你的身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首歌的名字哈、希望可以被点到，点到自己想听的歌曲。还有温蒂说，不知道多久没有听到哦，不知道多久没有好好的听广播节目了，今天真的顶不住小音感的诱惑，一打开广播就是麦麦和今天嘉宾的现场的 live 合唱，瞬间感幸福感爆棚，还是那个熟悉的调调， 幸福的味道，甜蜜的气息，当然就是我，依旧是 DJ 麦麦同学。自己听歌总是找不到电台播放歌曲的感觉哈、哦。对啊，因为呢电台里面有 DJ 麦，对吧，可以让你的内心或许呢有些许的片刻的平静，步入到歌词曲调营造的气氛或悲伤或幸福的节奏里面。希望很久不见的温蒂、小勇敢等等森蒂，你们都可以不要失联呐、啊，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麦家族吧。当然也会有歌曲送给你们的哦。听听什么歌呢？春天是不是很短暂？还是说春天呢也会有很多很多的特别的记忆？春风吹，想起的人儿又是谁？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用音乐陪伴你内心深处的那个他。 吹红了桃花，吹绿了柳树，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吹醒了青蛙，吹来了燕子，我在这里刚好却能睡。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唱哭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追，会不会猜不对？春风吹，也难怪我有点累。到夏天。吹过玉门关，吹过南泥湾，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吹走了河水，吹散了云带，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你可以怂恿洒脱的忙累，能否保证失恋的约会有人想哭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追，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霜，冬日睡，月上藏，春风吹，到夏天我变了谁？ 突然飞出银河系，你神经兮兮也没关系，本来没什么问题，哪有那些大意义？ All my friends， 话到是什么鬼？让我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入睡。 传说中的断路，通知仙女的那一刻，我们注定了些什么？我可以放肆的歌唱，炫你表情，却你动作，就是笑不笑，天天看他的，反正你为我吃的饱。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当做开胃，别怕浪费，快来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谁。什么都不管了，规矩已经直接参加，就等着你翻脸覆地的楼梯。月火两人也没差，不想乖乖的回家，你是我的游乐场。One, two, three, stand up， 哭什么笑什么，别人想着谁在我们摆摊摆摆这杯完美。 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像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好音乐 continue。接下来我们用一首歌的时间，给你一点点的漫游思绪的机会。 一凌晨的天空，回答藤江龙舟。你说你不懂，为何在这时间守？我晒干了沉默，回答更冲动。就算这次错错，也只是把错过。在计较，分开了脚，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解脱？一路太后，万里征兆，暂时够的足够，再爱过了才用。为了一吻一笑，飘荡时间，紧紧的把那拥抱变成永远。在我的怀里，你不用害怕失恋。

在中却还配合，没说想做这个记录你我，写三句身旁你的眼红了，想起来怎奈山盟少的美好，手动沦为下片的电影，只能从不怀旧，我们是两颗会痛的石头，猛烈冲撞口裂了缝，永远都不会懂什么叫认错，还想爱却掉 23:57，今天的麦麦的周末现场要跟各位说声再见啦！再次感谢你的收听，不要忘记在明天晚上10点继续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每个周日晚上10点，麦麦的周末现场之鲜辣麦克风，接下来。